持谢义芳、宋景辉、钱建荣、张三。 好翻嚟啦。 嗱咁啊， 系大翻父老法嘅。 今日齐人啦， 齐嘅。 我哋阿钱博士， 准博士， 准博就回归啦。 好咩喎吓？又咁大只帽喎？ 有冇咖喱食啊，大佬？ 有，一定有。 嗱喂，嗱，我哋讲讲呢个太北啦。 唔好住， 唔好住啊！ 唔好住， 又窒住。 嗱，要睇题。唔係窒住，要睇一睇。上個禮拜咧，我哋有對上個禮拜，我哋有講過咧，在世紅梅記，我哋要提啲老友記，記得要去翻學。 系啦，咁就系讲就系讲紧呢个喺呢个礼拜五啊，就四月七号夜晚就 七点半 啊， 七点 啊，咁就喺呢个窝打老道中国文化协会就有个讲座，就由陈志清教授嘅讲嘅，咁就系讲呢个《在世红梅记》啊，同 粤曲嘅文学啦， 系啦，粤剧与文学， 粤剧与文学 系啦， 咁系嗱七点钟。就冇太早上去，佢七点半开始嘅。 系啦， 系、哎、 我嘅系七点半喎。 唔即刻靴住你啊，系嘛？即系靴你咧，你就即刻唔够胆坚持落去啦， 执到啦。 七点半开始，咁当然你七点零钟冇太早啦， 七点后上去啦， 七点后上去啦，系嘛？ 报咗名先去， 报咗名先，报名冇去大佬。 系啊，报咗名嘅记住去啊，唔好好似有啲人咁样咧，唔记得咗啊吓。 系啊，嘥咗个位啊。 好啦，嗱咁啊，我哋讲太北啦吓，好啊，太北咧就即系我哋其实都。每一集都會略略提一提㗎啦，咁啊，即係咁今日咧就特別都要提多少少咧，就係我哋即係我哋天南之友啊，集資嘅一筆善款咧，嗰、那個球場一個綜合球場咧就已經起好咗啦，咁啊，即係都呢一次嗰個329青年節個反毒運動會咧，就都喺嗰個球場裏邊有好多場嘅 比賽 咧，對啊，羽毛球比賽就因為嗱原來咧。是冇羽毛球比赛呢回事嘅，即系成个运动会冇羽毛比赛呢个项目嘅 呢个环节。 咁但系因为我哋帮晒呢个球场啦，咁所以咧就都整咗个友谊赛， 特别安排 系啦。咁因为善加利用啊嘛，系嘛，咁啊就大同中学对呢个拍档嘅培英中学咁啊，咁啊就喺嗰度都有场表演赛咁啊。咁其他嘅球类咧都利用咗个球场咧，就作为呢一个比赛嘅项目吓。咁所以咧，各位天南之友嘅老友记啊，你哋嘅善款咧就对当地真系有好大嘅帮助啊，功德无量。咁啊，我哋睇睇个球场点先啦。第一张嗱，咁啊呢个球场咧就。都大嘅嚇，因為我哋雖然冇親身去睇過，咁啊據呢個曾勝明自己去過睇完翻嚟之後話，球場都好大。 咁但係有可以度到啦，兩個標準羽毛球場。 係啦，咁因為佢都嗱，而家呢個都仲係早期嘅初型嚟嘅，因為佢未間好曬啲線啊，有唔同顏色嘅線咧，就作為一啲唔同球賽嘅一啲 用途啦、 啊，用途啦、啊。 即係綜合嘅，因為綜合運動 綜合球場嚟嘅，咁主要就係俾呢個羽毛球同埋呢個藤球啊，呢兩個即係呢兩個主。个场嚟咁，其他当然有啲小型嘅比赛都可以利用到啦。咁所以就呢个球场对当地嚟讲都好大嘅作用啦。咁呢次嗰、那个青年会都青年节嗰个运动会都发挥好大嘅作用吓。咁啊，咁我哋下一张睇睇咧。 好。 据讲咧，即系当日开，即系曾生话俾我哋听咧。嗱，咁呢个就喺球场嘅一个即系 个碑啦， 石碑 系一个纪念碑。咁因为咧就个纪念碑就嗱，因为个纪念碑咧就瞓喺地下嘅吓、啊，就唔系竖起嘅。因为球场附近如果你竖起咧，有啲危险嘅，因为你可能冲撞嘅时候咁撞落个碑嗰度，喂咁屌咧，我不杀百人，百人却为我而伤又唔好啦，系嘛？咁所以个碑咧就系、是、同个平面地下咧就一样嘅。咁、所以就 睇清楚啊，系太币16万匹。唔係十九啊，咁唔係個九字啊。 咁啊，嗱咁啊就即係本來佢最早期咧嗰、那個呢個碑咧就係用公園嘅，咁啊後來就我哋有位已經過咗身嘅廖記咧就話：喂，唔好啊，我哋捐得出嚟就要用中華民國嘅喎，咁所以咧。咁我哋就提醒佢用中華民國，咁所以咧就呢個碑咧都用中華民國年號嚇，喺呢個柏黨村裏邊咧就係躺喺度啦，又唔係叫樹喺度，躺喺度啦。咁我哋再下一張， 咁呢個感謝狀啊，咁啊啱啱啊曾醒明生咧就帶咗個團，咁誒獅子會啊，又其他啲即係啲有錢大粒佬去驗收大同中學嗰個淨水計劃嘅系統咧， 擅搶人翁啦， 咁啊，咁亦都即係參加咗呢個拍檔嘅運動會。咁啊，即係當地都非常之客氣，咁啊俾翻個感謝狀，咁又即係等佢帶翻嚟俾我哋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即係多謝我哋天南之友嘅老友記咧嘅一啲善心啊！咁啊，嗱，其實我哋計劃咧都會有機會啊，我哋出年可能都會去呢個地方啊，即係呢個拍檔係一個泰國最高嘅一座山。 咁快脆就講定啦！ 講定啦，出年啦，出年啦， 即係二千粒粒子全招。 係啊，講定先啦。 如果你出年 草定旅費先， 呢個出年或者死 Q 咗咧，唔嚟帶隊啊嘛，大佬可以係嘛？我講定先咁啊，即係知啦。即係有人帶隊先得㗎。嗱，我死咗就帶阿宋生帶隊啦嚇。好，咁我哋下一張。嗱咁呢一，點解打橫唔可以打橫咩？ 幫我轉一轉，轉翻正佢得唔得？嗰張圖片嚇。咁啊好啦，嗱講翻呢張圖片啦。呢一張嗱呢一張咧就係泰幣。 系 呢张泰币咧就系 用个双器去嘅， 系因为系珍藏，因为珍藏已经绝咗版，咁咧系拍档嘅其中一位嘅代表，段家秀 组长，嗱亦都系佢催生呢一个球场嘅， 系啦，咁系佢嘅私人珍藏，咁啊而家已经绝版嘅啦喺泰国，咁佢咧就特登咧就将呢一张纸币，咁咧就系送出嚟咧。就多謝天南之友咁樣，咁咪都帶咗翻嚟香港噶啦。 啊，咁啊，未到手啊，我哋就只係之後，我就琴日見到阿曾生，我喂，你不如影幾張相嚟，等我即係喺節目嗰度 喺網上曬先啦， 講講先啦，係嘛？起碼我哋即係都。天南之友，起碼大家都知道自己嘅一啲付出， 同感喜悦， 一啲付出咧，大家都記得嘅嚇。拍檔村裏邊嘅每一位嘅村民都記得嘅嚇。咁好啦， 當然我哋亦都有啲即係上次都我哋一直喺節目上邊都有提過。 嗯， 咁啊，仲有啲少少嘅餘款咧，我哋都會係。帮助嗱，而家拎翻正嗰张图片啦， 吓，犀利啊！ 呢张系绝版噶啦，咁呢位系泰王，就旧年就已经系合言离世， 吓， 蒲美凤系嘛， 冇错， 蒲美凤 吓，咁啊，当然啦，即系呢个心意咧，我哋都系即系好多谢吓，咁啊，当然如果你想去收藏，将呢张泰币收藏嘅话咧，我哋天南之友咧乐于咧。是送出嚟俾你嘅，啊！不過亦都係有個不過啦。咁如果你係善長人翁嘅話，咁你冇理由用等值嚟到收購咗佢噶，係嘛？咁啊，所有嘅收入咧，我哋都係將會喺明年。咁啊，太公話阿謝公又話要去，又話要再去泰北 重訪泰北， 重訪泰北啦。咁啊，都唔係作為佢女位，作為其中嘅一個善行啊，其中一個善行裏面嘅善果啦。啊，冇錯啦， 一年之後先俾錢得唔得啊？ 都得，你認咗佢先咁啊嘛，價高者得咯，冇所謂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呢個咧即係我哋都希望能夠即係為我哋喺泰北二域。生活的我們的血濃於水的同胞呢是即是做少少嘢啦，唔敢講啊，貢獻啲乜嘢，我哋做少少嘢啦，係嘛？ 嗯，好 啊，錢博嗱有興趣咧就呢個咩啦嚇？ 出價啦！ 啊，出價啦！ 富裕啊，有心嘅人啊！ 冇錯， 我哋落暗標定咩啊？ 多介紹 啦，先啦，唔係不過太少啊，好肉酸噶嘛！啊，咁啊唔緊要啊，我哋即係天南嘅即係熱心嘅兄弟都多嘅，係咁啊， 有冇睇 㗎？底价最少都两 K 啦，系嘛？ 我唔知啊，呢个我因为唔知呢个价钱几多啦。 嗱，我哋天南之友咧都有位咧就系做纸币嘅钱币嘅专家嘅，咁啊有机会咧就俾佢 或者佢对泰币冇乜认识咧， 但系冇你嘅意思啦，起码 可能对港币对大即系我哋中国币有认识啫。 啲纪念品可唔可以拎出嚟拍佢咧？ 我就個人嚟講冇所謂嘅，即係有興趣收藏，因為呢件物件咧就捐俾天南。 係，因為最大問題， 天南之友， 你擺邊度咧？ 係你擺邊度咧？ 你擺我度，擺喺宋兄度，因為擺邊度咧？ 擺我度就一間，我唔記得話俾我個孫聽，我孫話我阿爺剩低嘅，咁就碌足啦嘛。 私有化咗佢啦， 私人化咗佢就唔好啦，係咪先？咁如果係即係你喜歡將佢據為己有私藏嘅話，唔緊要。咁啊，將佢愛嚟呢個咩啊？我大膽建議啊！ 手續啦，喺手續上咧，你應該俾個所謂諮詢期，俾相關捐過錢嘅人，佢同唔同意咁做？ 唔係，我呢個我都係我建議咯，係咪先？ 咁但係如果你係實行嘅時候，你話要開標嘛？ 即係等於如果唔同意咧，就等於以前嗰啲咩獎品咧，就每人擺三個月咯。 即係譬如好似啊，而家喺個節目度講三個星期，如果冇 啲冇意義嘅 冇意見嘅話，就行呢個辦法。 等于那些电信商咁，你唔签同意，你唔签反对书咧，就等于你同意啦。 等于续约啦， 等于续约。 嗱啲咩商啦， 我即刻 当日嗰个服务员咁样啊，摆立法院啊，三个月你唔讲，你唔审就当通过噶， 当通过啦，咁啊，咁啊呢个咧即系嗱，阿全兄就提醒咗啦，三个星期之内咧，天南嘅朋友咧就好要表达意见啦， 否则捐个钱嗰啲， 捐个钱嗰啲啊，咁啊如果唔系咧，我哋就将佢咧就系 拍卖 啊公有化拍卖咗佢，将得所得嘅善款咧就 俾翻拍档 啊，俾翻。不一定拍档的，即是 太薄啦，太薄啦， 有需要的地方啦， 冇错，咁啊。 咁啊，講完睇乜嘅咯，咁我哋又跟住啦，翻翻嚟啦。 329，因為講緊329啦，因為上個星期我哋 又講329啊。 讲讲我哋当日去329嗰个活动啊嘛，去红楼嗰个红楼活动啊嘛， 咁是但啦，你系嘛？ 顺便啦，恭喜都要试用一铺啦，冇得倾噶啦。咁啊，当日咧，两车百多人，唔止百二个人，因为咧现场咧都有部分嘅朋友咧就自己去到红楼。 系 咁咧，我哋纪念329咧就邀请到阿李志文博士系讲解一啲最新嘅一啲嘅。有关红楼嘅点滴，咁啊呢啲咧，吴慧祖啊，前立法委员啊，吴慧祖啊，同埋啊陈志宏博士咧，都有呢个乜嘢楼。今日咧，我亦都听到一位我哋嘅前辈，咁啊赞赏咧阿陈博，赞赏陈博咧，佢嗰个资料搜集，同埋佢当日以故事嘅形式咧嚟到展述咧。国父嗰个喺红楼嗰个事迹嘅生平咧，竖起个手指公，呢个后生仔好嘢，有准备啊，有咩成？咁我即嗱，其实重点我想赞一赞陈博，赞咁嘅啫。 呢个唔使赞啦，陈博就不嬲都犀利噶啦，叫得博啊大佬，即系前博咁叫犀利，做乜我哋赞啫？系嘛？ 咁我几大都掹到车边啊嘛，大佬啊，系咪啊？ 掹车边， 掹翻车边啊嘛，掹车边。咁啊，终止329呢个即系活动咧。雖然在台灣就逐漸冇乜人記得呢件事，但係咧就其實喺海外咧熱愛中華民國。嗱，我講呢四個字咧，一陣間大家即係又詳細討論啦，傾下啦。咁啊，熱愛中華民國嘅朋友咧，都唔會忘記329呢件事，唔會忘記咧係即係呢個青年節呢個稱謂。雖然有啲人喺上面喺網上面咧鼓吹又話要將佢正名化，要4月22啊幾多成啊咁。其实即有些事叫约定俗成，我们都定了它329了，那你还改来做什么鬼？ 329有一个历史的渊源， 有个历史渊源在这里嘛。那你黄花岗72烈士，喂，不是，应该是80多人，那你是不是又要改名字？所以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，那对不住，那我们就不甘恭维，我个人来讲就即我们尊重的历史，我们定了它是3月29是青年节的话，那我们做这件事。我哋將會繼續咧，就係即係紀念呢啲革命先烈啦，係嘛？就係咁多啦。我嘅報告。 好，咁啊，329講完啦，跟住 嗱，喂，我哋嗱，香港都係一個彈丸之地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即係亦都係即係世界一流嘅城市啦，亦都算係係嘛？ 曾經啊， 咁今日嚟講都算係一流城市嘅，都算係一流城市嘅。 開始淪落啦， 唔係淪落， 有起有落就 淪落。淪落之前，我都仍然係一個一流嘅城市嚟嘅。 咁啊，即係自不然一流城市有好多應該一流嘅人會嚟旅遊啦，係咪？咁啊，但係即係呢由2003年開始所謂自由行之後咧，就一流嘅旅客咧就反而減少咗，咁啊九流旅客咧就多 Q 咗好多，咁啊搞到香港嘅旅遊品質咧就係每況愈下啦，係咪？咁但係仍都不失為香港仍然係一個旅遊觀光嘅好地方啊。好啦，咁但系我哋呢位柯市长啊，柯文哲市长咧就去呢个泰国啊，咁啊为咗去咗泰国，因为佢要去东南亚去推广呢个观光嘅旅游事业啊，咁啊去咗泰国呢一站咧，咁啊即系泰国当地嘅观光协会咧，咁啊副理事长啊接待佢啦，咁佢又啊佢系即系台湾咧，如果即系可以即系即係改善個品質咧，相信將來會超越香港。咁佢只係咁講。啊，我哋柯 P 市長就佢屌你咪香港一個 前面嗰句你加㗎， 他媽嘅香港，屌你香港一個屌你好呀，係嗱，佢講就好鬼悶嘅，即係呢個地方啊， 好無聊嘅地方，香港好無聊，又彈丸之地，好無聊嘅地方， 好無聊嘅。嗱咁啊，即係呢一句嘢一出咧，就俾好多人鬧啦，係嘛？咁即係當時即係嗰啲隨從都諗住即係 同佢兜， 唔係啊，諗住截住佢唔俾佢講啊，即係截唔切，佢都係講。咁佢係咁繼續講咧，咁佢做後來即係啲隨從都提醒佢，咁佢就嗱，通常嚟講，我哋推廣旅遊唔會踩人哋嗰地方噶嘛，係咪啊？梗係即係我講到我自己會飛會味，屌你會全水會遁地噶嘛，係咪？我唔會話屌你咁樣隔離嗰個鄰近地方，屌你唔曉飛唔會味，唔曉遁地嘅，使叫去咩？唔需要讲人哋系嘛，自己讲自己咁，所以咧， 尖沙咀有乜好玩啊？梗系嚟旺角啦，咁即系嗰种 嗱，咁啊，原来 OP 咧，佢系嚟过香港几次，佢话咧，佢只系上过呢、這个，即系嗱，佢认识嘅香港咧，只系香港岛嘅啫，我估。唔知边啲蚕虫咧就冇带佢嚟香港，即系冇带佢嚟九龙，带佢嚟新界。 佢嚟都开会嘅啫。 咁啊，上过太平山几次，佢喺太平山望落嚟嘅灯光都唔够我哋台北靓啊！阳明山望落嚟咁靓啊！ 真系品味有啲唔同、啊。 喂，香港嘅夜景即系全世界，即系我哋由僆仔读书、啊、一路讲东方之珠，两岸嗰个灯饰。啊、非常之靓，即系照耀两岸嘅。或者呢个我哋由读书，我哋僆仔几岁读书读到而家，都系讲紧呢一个维多利亚港噶啦，系嘛？即系从太平山望落嚟， 灯光璀璨吓、 啊。系，即系嗰个夜景系好靓噶嘛。因为佢又话阳明山望落嚟，即系台湾个，即系台北市嗰个夜景仲靓。屌啦，我老实讲啦，我哋都喺阳明山望过落嚟啦，有几靓啫？ 即系百中啦，我只能够讲。 唔好话中，完全唔及得。嗱，如果讲环保，从环保角度讲，咁啊，梗系台北最好啦，因为佢八九点山 Q 晒噶啲灯都，系咪？你又 冇光污染， 系啦。你由呢个阳明山望落嚟，其实就系乌灯麦漆嘅，乜 Q 都冇嘅。但系你喺香港。八九點，你喺太平山望落嚟，兩岸嘅燈飾係真係好漂亮噶。呢個就真係嚇 靚原因，因為香港太曬，太密集，啲燈光太密集， 所以佢唔中意咯。佢可能係綠色和平者嘛，佢見到天空啊。 好啦，咁佢又後來又自己都兜啦，因為啲隨從都提醒佢，話屌你唔好踩鳩人哋先得嘅。咁佢又哎呀，我哋啊台北有高山啊，有温泉，有呢個文創。啊、等等的嘢咧，可以吸引到呢、這個即係外國觀光客。咁、你講呢、你一早咪講呢啲咯。屌你咪你踩香港做乜春先得㗎？ 其實我就覺得好唔抵嘅。我講呢句説話啊，因為我哋台北咁多咁嘅好嘢咁。 咁啊，咁佢後來就話咧，即係希望即係政府啊，即係呢個中央政府咧，能夠可以即係擴大嗰、那個免簽、啊、因為而家泰國都係免簽嘅。咁但係希望擴大個免簽咧，就即係其他嘅東南亞國家咧都能夠即係嚟到台灣玩。咁佢如果就算中央政府唔得，都希望能夠咧做到團簽，即係你一團嚟，喂簽啲團啦，係咪？即係你唔使話逐個簽啦，你一團卅人咁啊簽卅人咯。總之團出團入，即係希望能夠做得到。咁即係我哋都老實講，我哋都希望台灣。都成為一個即係世界能夠嚟旅遊嘅地點嚟嘅，因為喺我哋自己咁中意台灣玩，台灣的確好山好水，係嘛？亦都係一個即係旅遊非常之好，雖然個配套 是不是及得世界水準呢？我們沒有去過那麼多地方旅遊，但是、在我們來說、對我自己來說、有地方住、有得吃，那已經 OK 的了。即是你說喂要什麼配套呢？是但是、每一個旅遊有每一個旅遊的要求的，有些人可能要很方便。 你的要求好像低了一點，不怪得我們那個世界排名是尾二个微笑指数， 屌嗰啲唔讲嗰啲住得好黐线， 去无聊。 嗱好啦，咁啊， 香港真系无聊啊。 嗱咁啊，即系嗱，我哋如果讲喺台湾旅游，咁都系一个好 咁就亦都希望去成功啦，因为咧。自從去年520之後咧，其實、台灣嘅旅遊業咧，過往咧就係、是喺 靠陸客啦， 陸客嗰邊咧即係太過倚重啦。咁就去年之後咧，就旅遊業咧就一潭死水，咁就有好多人咧就其實一個月咧就接唔得團嘅。啊，一團咧就好多人去分啊。啊，咁就啊，咁就預告一下啦，就喺四月底定五月咧，旅遊業咧又嚟多一次，仲未公布噶。咁就啊，我又喺啲內部諗先，就已經係五月嘅時候咧會嚟多一次，即係舊年旅遊業咧已經上過一次上街嘅啦。咁會喺四月底到或者五月嘅時候咧，再嚟多一次。 哦，而家總統府門口就 好熱鬧噶， 愛達格蘭大道基本上就爆滿噶啦，日日都排曬啲抗議行程噶啦，係咪啊？咁呢個都不足為奇噶啦。 咁希望佢哋成功啦，咁啊多翻其他嘅旅客咧，咁就大即係令到旅遊業咧，即係重拾光彩啦。 係，即係嗱，老實講，我哋都唔希望台灣因為冇咗旅客而即係因為旅遊業而即係跌落去啦，係咪？咁嗱，最近即係其實新娘南向政策有你話有冇效果咧？又唔可以講完全冇效果嘅，即係總有，因為你努力就一定有效果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即係泰國啊、越南係團越南團多咗嘅，因為我有個細侄女喺呢個貔貅公司，咁佢話即係每一日咧，佢接待嘅越南團咧，以前係專接待香港團，咁而家香港團就少咗。大陸團他們又不嬲冇做嘅，咁而家接越南團咧做好多團嘅，由朝頭早即係八九點一路做到去四五點鐘，都係啲團咧就不斷咁嚟越南嚇、大部分都識講廣東話嘅，所以佢本來唔識講廣東話，而家都即係練得一口好嘅粵語。咁因為可能即係越南都有好多啲我哋啲華僑啦，有錢人啦，咁、所以即係 廣西啊靠近， 廣西啊，咁啊，咁所以即係都係好轉嘅，即係如果對其他個國家嘅旅客多咗，咁、但係呢個旅客多咗，可唔可以遞補到呢個大陸客嘅少咗咧？咁佢數字上係多咗，但係老實講，大陸團嚟台灣咧。是即係啲冚唪唥都有錢團嚟嘅，即係一盤一盤啊，一攞一攞咁買噶嘛。喂，買茶可能係點？唔知買幾多十罐、幾多百罐咁樣噶嘛。咁你啲越南客可能係買一兩罐啊。 主要係大家個形式唔同，大陸即係陸團嘅話咧，通常係環島咧，即係一個禮拜到十日嘅啦。咁你如果係東南亞團，可能就係集中係好似我哋香港去台灣團咁，可能係三四日嘅啫。咁大家嗰個係。 變咗消費模式唔同咗， 逗留喺台灣嘅時間短咗， 同埋即係去嘅地方，你因為少啊嘛，可能就集中咗個， 因為佢要快啊嘛，大佬佢三四日時間，佢可能即係去幾個點就走得噶啦嘛，咁啊希望梗係希望你能夠喺度購物啦、購物啦嘛喺度。咁所以即係變咗， 即係雖然阿 OP 講嘢就有少唔經大價，都希望成功啦。 係，因為我哋都唔希望即係台灣即係個經濟，因為經濟已經係畢竟起咗咁耐係嘛。雖然你話喂旅遊業可以幫到幾多？ 其 實幫到幾多嘅，但係即係起碼填補咗陸客嘅減少啦，起碼都 係啦。而且旅遊業咧就係大部分人可以有工作。 系，因為佢牽涉到好多嘅，係嘛？佢牽涉到 民間嘅一啲好非技術性工作。 係啦，譬如啲夜市啦，係嘛？即係夜市對佢哋好影響好大。 觀光夜市都影響幾大， 因為 如果冇影響，就唔會話啲遊覽車司機啊，就即係要燒炭啦。 係因為如果你話東南亞嘅團或者係其他外國團咧，或者大陸嘅團咧。而家係多咗好多啲自由行，嗰啲背包客，嗱咁啊撲街啦！ 即係嗰啲旅遊業，即係嗰啲旅遊業啲遊覽車司機咧，仍然係撲街嘅，唔使你個大佬，我使乜使乜坐個遊覽車啫？我兩三丁友嚟咁啊，拉住個地圖周圍去嘅啫嘛。 地鐵添咗仲可能，鐵路遊啊， 係鐵路遊。 係如果係歐美團咧，貴佬團啊，或者啲歐美華僑團咧，其實都都開。其實可以考諗下點樣去勾依團翻嚟嘅， 係咁當然要啦，唔使 O P 走去啊，即係仆仆風塵走去，屌你講錯嘢都要去，係咪啊？咁佢下一站應該係馬啊，應該到咗馬來西亞噶啦，已經啊， 去咗印度， 印度啊， 印度添啊， 印度係印度係 去印度， 印度團都係都幾吸引嘅嚇，因為佢嗱 O P 就講到講到一樣都幾實在嘅，佢話咧台灣有好多啲外籍嘅勞工，同埋好多外籍嘅新娘。咁咧，如果將呢啲外籍嘅勞工同埋外籍新娘可以即係 train 佢哋之後變咗一個導遊咧，因為佢哋識講當地話嘛，係嘛？譬如越南嘅，喂好多我好多越南嘅新娘，係嘛？咁可能好多啲泰國嘅外勞，咁呢啲人如果我哋 train 咗佢作為一個導遊嘅話，喂語言方面已經可以即係導遊啊，唔使我揾一班人特登走去讀啊，大佬。 即係我哋上集都講過咧，台北嘅同學。學華語，咁佢哋相當部分都去咗做導遊，係咪？調翻轉頭，如果係有泰文嘅導遊喺台灣需求嘅話，佢嗰個旅遊業蓬勃嘅話，咁亦都係，亦都係即係係嘛，相得益彰啦。 香港人就 咁啦。如果你用外國人，譬如話佢可能即係當識得當地嘅語言，咁但係咧本地人咧，即係受惠嗰個情況就。未必是咁， 唔係，即係講話，即係而家頭先剛才所提到嘅問題就係話，因為泰國喺台灣本島咧，係好多外來新娘，係啊，比如話有即係大陸嘅新娘，有越南嘅新娘，有印尼嘅新娘，咁我哋而家將呢啲已經係成為台灣嘅當地人啊嘛，咁我哋 train 佢係變咗做 導遊， 咁呢個係即係。雙贏噶，邊邊噶？ 因為佢嚟到做得新娘，佢必定即係台灣嘅，譬如國語或者閩南話，佢哋一定要學噶嘛。咁變咗佢。變咗再 train 一 train 佢就易好多，揾一啲即係台灣人走去讀一個外語， 你就等於而家嘅香港嘅大部分嘅導遊啊，因為香港接好多呢啲大陸團啊嘛，咁有相當大部分嘅導遊咧， 阿珍咯， 都係。大陸嚟嘅， 咪刀手阿珍， 咁咪搞死咗咯。唔係，即係香港嘅內地啊，即 係嗱，呢個係另一個話題， 係另一個話題。即係其實佢個 point 係咩咧？個 point 就係話，如果你用翻即係去喺台灣當地嘅新娘去做翻，或者當地嘅人士落咗籍台灣嘅做翻嗰個工作嘅話，唔係唔好。但係咧，你要睇翻當時嘅社會啊，即係本身。台灣青年人佢個就業情況， 嗱呢個 唔係咁樣咧。 嗱呢個係另外一個話題啦，即係講話提供，起碼嚟講提供咗多一個 channel 俾佢哋有就業機會啦。佢嚟到嫁咗嚟台灣，佢都要生活噶嘛，佢都要做嘢噶嘛，係咪先？ 都已經係成為中華民國國民啦。 佢係中華民國國民噶嘛，佢都要貢獻噶嘛，佢都要揾食噶嘛。 但係佢啱 啱先？ 係嘛？咁你即係社會如果係唔係你多元化就得？ 係， 但 係 如果 呢個一定係要咁樣嘅。咁你唔能夠話喂，因為佢呢班外籍新娘咧就搶咗我哋年青人啲工作冇得做，咁唔鼓勵佢哋做。唔係，我哋希望能夠就係均富啊嘛，大家都均衡有個即係有個就業嘅機會啊嘛。 同埋係唔係搶佢係你係冇本事做到， 因為都係。即係佢係相對比較熟悉嗰個語言，咁呢個即係另外一個話題提供啦。 咁講啦，十劃都未有一撇屌，即係而家先開始，係嘛？ 咁就同埋網上咧，好其實香港人咧，我見到喺 Facebook 上面咧，就好多人都好多人講一樣嘢，其實使咩咁緊張啊？依啲嘢， 臨直就已經整嗰篇嘢啦， 太認真啦， 認真啦， 係認真就輸啦。 即係老實講，喂，屌你呢個咁嘅大嘴巴柯文哲就經常亂咁噏㗎啦，即係你當佢一回事去扮。你咪斩双身 有个乜鬼嘢组织嘅话，又话邀请佢嚟啊！何韵诗又话喺我哋做导游使鬼咧， 呢啲咪 抽水 系啦，呢啲就系嗰啲叫做蚵仔煎专家啊！马上咧就跟进， 认真你就输了。我哋下一次再讲过， 好。